9.9.9，听资讯。 9.9.9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年经济增长6.5%左右的目标符合预期，有信心实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表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任务已全面展开，预计明年6月实施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任务。中办印发指导意见，要求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职能，实现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工信部呢将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加快开展套餐梳理和调整等工作，确保今年7月1号前取消流量漫游费。元宵节后，各地出行游客持续高位运行。6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11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801列。北京冬奥组委会介绍，目前的北京冬奥会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已全部开工，北京新机场以及连接北京、延庆和张家口的高铁预计2019年底通行。中国工程院院士、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表示，第三架国产大飞机预计年底前在浦东机场首飞。 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莫非天不许人痴狂，幸福由身边流转。心好乱，谁把梦锁上。有人为情伤，难免失去主张，渐渐觉得有点沧桑。谁才是今生盼望，无常去想象。有人为情忙，世事终究无常，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早就对命运投降。别让情两难，别把梦锁上。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或多伤。 别让情两难，来自于张信哲和范文芳。在感情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两难的选择，为了拥有一些而需要放弃拥有的另外一些。这样的选择并不是要逼迫你放弃，而是为了让你学会平衡而选择，要知道对于自己来说什么才是重要的事。

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三场电影，木吉他合唱团，在一群人经历了情绪起伏、故事的思考，仍然留在电影的剧情当中的时刻，突然散场，那些情绪还没有结束，总会觉得心里落空。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人们的关系会显得更加的亲密，陌生的人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容易接近一些。刚刚那首散场电影里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恰恰相反，唱着忙与忙，来自于周华健。今天呢，我们来和你聊一聊哪些歌是你一听到就令你印象深刻的。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在听歌的同时与我们保持互动吧。 餐和一张床，在什么时间地点和哪个对象，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生活是沸腾香水眼睛蒸高，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被忘，许多的门欲求离开了，要关关了，要该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一个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得已经没有主张，忙得已经失去方向，忙忙忙 忙 忙忙忙 忙忙， 忙得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得没有时间痛苦一场。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比情人更加死心塌地的，更加懂得倾听，他们懂得彼此的弦外之音和有口无心，我们称之为闺蜜。

我投，我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成林，中国著名音乐人，二胡演奏家，13岁一首《小螺号》红遍大江南北，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演唱的《妈妈的吻》《熊猫咪咪》《酒干倘卖无》等歌曲，更是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著名歌手成林，这位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职业专线13810010969。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于凤飞飞，这首凤飞飞个人转型的作品，起初呢是因为她想要让自己的音乐风格有一些改变，而想不到的是，这首歌让很多没有听过她早期作品的人误以为这就是她全部的样子。所以一首成功的作品常常会给人留下深刻而标签式的印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很难具体说是哪种形象，因为她经典的作品包含了太多不同的风格。邓丽君，偿还。 失了多少的情，

山出水晶，一生和你相依。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让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和泽林一起来听听资讯。工商总局、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日前就推进全国统一多证合一改革达成一致意见，19项涉企证照事项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首批实行24证合一。最高法呢6号表示，破产重整的对象应该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性的困难企业，对于无挽救价值的僵尸企业，应不予以适用重整。工信部6号表示，今年7月1号前将取消流量漫游费。最高检日前明确，对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标准，强制救助要注重保护隐私，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发改委最近透露，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多人，位居世界第一，这为中国培育自己的市场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环境。目前，雪龙号极地考察船正在南极的阿蒙森海进行科考调查作业，这是中国首次在这一区域进行的海洋综合调查。大型说唱剧《解放》将再度上演，这部称之为山西文化崛起的重要标志的剧目，将带着全新的面貌重说那段往事。 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加 跟着感觉走来自于苏芮，这位总是穿着一身黑衣唱着摇滚的女性从一出道就是巨星，她的歌声已是许多人生命的一部分。苏芮身上的这种女性的硬朗与阳刚也为许多的内地歌手指明了新的方向。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今天呢是3月8号妇女节，而这两天呢我们通过电台官方微信也征集到了许多的祝福。微信网友大乖子说，我很爱我的妈妈，她温柔仁爱，是一位不辞辛苦的好妈妈，我想对妈妈说节日快乐。持工人说，想对我的妻子说辛苦了，妻子呢是一名幼儿教师，工作很辛苦又时常不被理解，希望她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绿树茵茵说，三八节到了，祝媳妇儿节日快乐，带孩子辛苦了，我爱你。那么在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节日里，也祝所有的女性朋友节日快乐。接下来一首歌为你带来梅艳芳梅姨女人花。

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只我 都是一首动听的歌曲，她们才能出众，精明干练，她们是我们眼中的女强人，她们这一次在经典969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分享精彩人生，敬请锁定经典969三月女神季特别节目969女人如歌。女人如歌，每个女人都是一首动听的歌曲，女人是世间一切美好的代言。经典969，我是殷琦，欢迎收听三月女神季特别节目969女人如歌。本期节目嘉宾我们邀请到了眨眼网 CEO 杨莹。 Hello， 我是眨眼网的创始人兼 CEO 杨莹。 理工无美女的说法相信是很多人的刻板印象，直到见到杨莹，她完全颠覆了理工女创始人亦或是总裁在大家心里的形象。微微上翘的嘴角带着俏皮，大大的眼睛透出的温馨，眼前这个可爱的邻家女孩能写代码，能玩时尚，跨度可谓不小。而就在前几年，在中国 APP 应用创新峰会上，眨眼网获得了最具品牌价值奖，成为女装行业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平台。 我们这个企业主要经营的是服装，主要是在整个全球独立设计师的原创服装这个类目。那么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呢，可以直接买到设计师的成衣，可以请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微定制。这一类服装的这个特点呢，是属于消费升级的，可能比淘宝的东西呢更小众一点，不撞衫一点，有调性一点，然后呢减少普通消费者挑选的这种犹豫啊难度啊，因为毕竟也经过设计师那么专业的去选了一次啊。 杨莹告诉我，他们公司是一个很好玩的团队，同事每天在一起都会比较开心。而面对自己的女性角色创业身份，在创业初期遇到的压力和苦难，她竟是如此乐观。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挺乐观一个人，就是在我眼里什么都很正常，反正天也塌不下来。 虽然眨眼网 CEO 杨颖外表看起来像个邻家小妹妹，可是在工作上却有着自己的一份女王般的严谨态度。他们帮助并引导终端用户摆脱大批低品质服装，受到了爱美女性的一致热捧。虽说杨颖是理工女，也不是时尚行业的，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服装，关于时尚的行业。在提到即将面临创业的女性创业者，她送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有梦想的人都是伟大的人，敢出来创业并且真的脚踏实地做出落地一些事情，都是值得敬佩的人。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越努力越幸运。每个女性创业者的创业生活都像是一首值得单曲循环的歌，唱的是柔情似水，听的是优雅从容。 虽然我总是不在你身旁，却有一股力量是你给我的，我们曾一起走过的路啊，你在小时候带着我买糖。 本期的三月女神季特别节目九六九女人如歌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心奇，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曾一起走过的路啊，谢谢你陪着我慢慢长大，直到现在我都没忘。 生命每个